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习近平访问普丁之后，他的小弟都出来闹事，普丁现在在呛核威胁，而今天事实上北韩在射两枚飞弹，北韩的核威胁也还在恶化，而伊朗事实上在中东也在闹事。这一回合习近平俨然变成反美的老大之后呢，美军全方位的备战中国，同时呢美加哦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捍卫台海的和平，而且美加这一回合还要打造的是北美的晶片走廊供应链。好，美国方面不断的强化这一个晶片的安全的同时哦，日本的媒体空拍了台积电的两奈米的厂哦，事实上台积电传出来2025要直接拼两奈米的量产，同时呢也因为台湾的这一个跟美国的外交的进展呢，外电媒体追踪哦，拜习暂缓通话，然而呢习近平在中国内部仍然清洗哦，一方面习氏王朝哦现在一统江山，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务院简直就直接变成习家大院，而习家大院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财经专家高子旭， 大家好， 再是军事专家陈国民， 大家好， 再是王志胜，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我刚讲哦，这一个普习一会之后呢，习近平俨然变成反美阵营的老大，而他的小弟呢接二连三的闹事，最新的新闻是普丁在呛核威胁。好，创下我们看到普习一会之后呢，习近平俨然变成反美阵营的老大，他的小弟一个接着一个出来闹事，普丁先闹核威胁，北韩的小胖在射飞弹一样闹核威胁。 其实普丁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邪恶轴心的新老大，反美新老大握着普丁的手说，我们要共同推动百年来的历史机遇的一个变革，这就是下达军令了，大哥都已经下令了，所以二哥三哥老四通通都开始出来闹事了。所以呢普丁呢正式的出来宣称，他已经跟白俄罗斯谈好了协议了，他要把那个战术核武部署在白俄罗斯，这是1996年以来整个俄罗斯第一次把他们的核子武器战术核武部署在俄罗斯的一个境外。普丁还宣称4月3号的时候机组人员开始做集训，7月1号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已经会有这些储存核子设施战术核武的储存装置了，那他没有讲说什么时候正式的运进去，可是呢这个东西呢又造成了全世界再一次的核威胁核勒索。因为先前的时候普丁已经派了10架可以携带战术核武的飞弹那个飞战机进到了白俄罗斯，而且在白俄罗斯那边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这个飞弹，而这伊斯坎德尔飞弹也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所以普丁就是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底气强了，开始呛虾了，开始跟全世界在闹事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诶，欧盟当然就立刻出来讲话了，欧盟就立刻警告白俄罗斯说，如果你允许普丁真的把这些战术核武放进白俄罗斯的时候，我就会立刻的制裁你白俄罗斯。但是看起来这个警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白俄罗斯是作为普丁这个习近平小弟的小弟，他先前还专程跑到北京去跟习近平握手，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除了俄罗斯开始动作了，你没想到伊朗也动作了。伊朗的他23号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官方的无人机攻击了美国在叙利亚的一个基地，造成了承包商还有一些平民一死一伤，五个美国军人受伤，那对美国来讲是不可能忍受的，尤其是抓到了那个是伊朗官方的无人机，所以美国呢开始回击空袭在叙利亚东部这样的一些亲伊朗的这些部队武装分子，目前呢已经有19名亲伊朗的武装分子已经死了，所以伊朗的形势在叙利亚形势又在升高。而在此时此刻呢还有金小胖，那美国和南韩最大规模的最近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即将开始开展，那金小胖呢隔了上次8天之后又立刻再向东方打了他的洲际弹道飞弹，然后现在有传出来说北韩有饥荒， 但是好像也有人会援助他们。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大哥出下令之后，二哥三哥小弟通通都有动作，造成全世界一个纷乱。可是在这种纷乱里面呢，普丁呢一方面要去执行习大哥的一个指令，一方面呢对内呢他要宣称说我还是大哥，所以他马上呢在整个俄罗斯内部的媒体进行一个联访，然后特别强调说俄中并没有军事联盟，所以呢美国和整个北约才是新的邪恶轴心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不是邪恶轴心。然后呢后面还要去，他看媒体看得很清楚，还要去反驳白俄罗斯的一个媒体，还有金融时报，直接讲说自从普丁和习近平见面之后，俄罗斯已经沦为了是中国的资源殖民地。普丁说没有这回事，根本不是这样子，讲这种话的人是在嫉妒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然后事实上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中国殖民地呢？其实呢大家法新社就赶快去看，其实最近俄罗斯真的是这些战争是非常惨的。光到去年十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了高精度的长程飞弹，已经发射了1235枚，所以它的很多晶片也都没有了。然后1335枚里面呢大概有两种，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是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一枚就是300万美金，然后呢如果是 K501 的话，一枚呢是1300万美金。所以其实普丁光打这个战争，他已经光在打飞弹就打了可能最高68.1亿美金，通通被他消耗掉了。然后受到中国的全世界制裁之后呢，中国呢趁虚入市，趁虚去赚他钱呢，所以呢他跟中国的贸易，这个整个贸易还飙升到761亿美金，是要去买中国的东西。而且呢贸易顺差从2021年的120亿美元升高到380亿美元，那将来他的石油、他的天然气、他的农产品通通是中国的。所以呢金融时报讲的2023年年底整个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货币将会是人民币，看起来这个趋势是不变的。然后呢拜登呢就要去跟加拿大杜鲁道见面，他才特别强调说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说美国没有实质的证据说中国有提供真正的军事武器给俄罗斯，中国尚未跟俄罗斯叫做紧密的军事结盟，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绝对会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那这里面包含的是很可能最近会通过加入整个北约的芬兰，而芬兰的边境跟俄罗斯有1350公里，然后目前北约说要放30万大军，到时候普丁的麻烦才会真正的又重新开始了。 好，那明杰，一方面路透社追踪哦，这一个拜习两人暂缓通话，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见完普丁之后，他的小弟一个接着一个加大力道闹事。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普习会之后，那这一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哦，突然宣布啊，那要在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啊，那透露说，先前已经至少进驻10架哦，可以携带所谓战术核武的战机之外哦，也已经运载这个伊斯坎德尔这种大概射程500公里的这转程弹战术导弹啊，那进入白俄罗斯哦，那这一个动作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哦？那普丁他讲的理由其实非常的可笑啊，因为他说这一个英国哦，先前决定要援助乌克兰哦14辆挑战者二型的坦克哦，那而这一型哦，这要量使用这种要两栋滑膛炮的这种坦克哦，使用的是属于贫铀穿甲弹，那这个贫铀哦，那当然会这一个有一些辐射的污染哦，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核武。所以同样的他也要哦在这个白俄来动用哦这一个所谓的核武的部署。那我们先谈一下哦这样的说法成不成立哦，第一个贫铀弹到底是什么哦，那基本上来讲哦，因为这一个过去来讲为了穿甲哦，那有使用非常多啦，钨也好钢也好，这种所谓的密度非常高的这个材质哦，但是后来英美国家发现哦使用这种所谓衰变铀哦作为所谓的这一个穿甲弹的这一个材质来讲哦，它的密度是这个等于说是钢铁的 2.5 倍之外哦，那这个衰变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穿甲过程中哦，会产生一个叫炙热现象，就是会发这个产生3000度的这个高温哦。那透过这一个非常坚硬的这个强度跟这个高温哦，可以直接烧灼，甚至把敌方的这个厚重穿甲啊、哦、给这个直接凿穿。所以这样的一个贫铀穿甲弹哦，在这个欧美国家其实非常多哦，都有装备类似的

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军将领哦，下令美军全方位备战中国的同时，美加发表联合声明捍卫台海和平。捍卫台海和平，一方面巩固的是西太平洋美国的国家利益，另外一方面哦，很大的核心攻防在科技战跟晶片战。这一回合商务部哦再度扬言，所有的科技跟晶片的战争绝对寸步不让。好，师兄，我们刚刚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封锁寸步不让的同时，这个周末美加还准备联合打造的是北美的晶片供应链，但是日经新闻也独家空拍了台积电的两奈米哦，事实上也在拼2025直接量产。 没错，除了这个双方在军事上面的互相较量之外，当然最重要就是科技之战。那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科技之战，根据美国在这个川普任内担任这个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负责工业跟这个分析的这个助理部长，那是这个费斯维鹰派的尼卡塔，他自己在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到说，其实呢，这个美国一直会对中国的科技战一直打下去。你要问他说，那限制会限制到什么程度？那什么时候会宣布这个胜利？尼卡塔说，美国不会划定任何界限。他说，我们必须要比所有有意单独或是集体伤害美国的对手更加强大。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美国不会有止境，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战会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时候，刚好美国的这个拜登跟加拿大杜鲁道他们在进行一个高峰会议。那这高峰会议里面来说，他们谈了非常多，包括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移民的一些协议之外，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也想要这个学美国的方式呢，打造所谓的晶片。那目前为止，疑似两个国家要打造一个叫跨境的半导体的这个制造业走廊。那里面一个最先跟他们互相合作的对象就是 IBM 跟这个加拿大签了非常多的投资协定，包括说要带动加拿大的这个半导体的还有清洁能源啊、通信啊、还有这个运算等等领域。那我们知道，其实加拿大在非常多的稀土矿产里面有非常多，甚至在这个锂矿里面有非常多，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可能他们美国跟加拿大也要打造一个所谓的关键的这个生产供应链，这个可能是 for 两个国家。那因为要对，因为我们在应对的说有这个电动车产业的发展，那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在为什么，在为这个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广岛的 G7 的会议里面来说，他们也要针对包括说像晶片的半导体，或者说像一些所谓原物料的这个所谓供应链 G7 国家，那美加已经开始串联，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整体串联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高。好，那因为呢，这个美国跟加拿大或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封锁，那其实会导致中国在很多科技的上面来说会取得不易，但是连带的你跟中国合作的厂商的国家，你也会受到波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对中国来讲，他也显然也知道，你这样打我的晶片，我必须要做相对应的政策。我们上礼拜提到，就是中国呢决定对这些所谓的晶片半导体呢，它有一个无上限的支持，甚至今天有我们媒体有报道说，中国可能会用3倍到5倍的这个薪资来挖台湾的人之外，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过去呢这个中国曾经在几个月前逮捕了一个叫元和普华的一个管理基金的一个合伙人，叫陈大同。那这个陈大同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他就是因为过去这个习近平不是在抓这个大基金你涉嫌涉贪的，他就把你抓起来。就抓起来的话，因为为什么要用这几天的传言说把它放出来？为什么把它放出来？因为它其实是个顶尖的这个晶片投资家。我们那其实他在1995年呢，他有投资美国一家公司叫 OmniVision。他 OmniVision 他其实做什么？他其实就是做这个所谓影像的这个 CMOS 的感测元件。那后来这一家公司呢，也顺利的并到中国的里面去，所以他其实是有相当的科技的这个实力。所以等于是把它放出来的话，希望透过他的人脉呢，帮中国的晶片发展呢，再做一个所谓助力。那另外这几天的时候呢，华为有一个非常这个美国中国会视为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啦，叫做 EDA 的软体。他说我们完成了 EDA 软体的14奈米以上的这个本土化。那这个14奈米就包括说14啦、28啦，或是4x奈米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突破。那这个真的是他们就说我们完成了惊人，但是这个有很惊人吗？我跟大家讲，一点也不惊人。为什么？因为其实目前为止来说，大家已经不要看这个14奈米了，因为美国都之前呢，对于中国的封锁，它是封锁3奈米以下的 EDA。那你3奈米以下 EDA 你做不到，那14奈米中国本来就已经有类似相关的产品啊，你这个本土化也没有让人家很意外。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已经 说呢，你全世界的三家科技公司，一个叫新思，一个叫凯登，一个叫华这个西门子，你三家都不能够卖最先进的，所以你14奈米也没有用，你了不起就只能够做到14奈米，到先进奈米的这个制程以下，你还是发展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先进奈米以下的 EDA， 你要有晶圆厂合作 ，EDA 等于是说用这些来帮这个晶圆厂来合作，那你没有晶圆厂的技术，你根本就没办法做这些。所以中国做到14奈米了不起就是做到14奈米，你要往前发展。其实都蛮难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几天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前国安顾问呢，欧布莱特有接受媒体的访问。那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其实他有说到什么？他就说呢，其实中共其实是没办法这个拥有台积电的，因为即使真的拿下台积电的时候，他没有人才，而且也没办法获得国外的技术跟材料的这个资源。那除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说，他建议我们台湾呢学这个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民间呢。叫这个政府要指导平民呢，平常就要使用枪械。他说呢，他说希望呢，希望有100万的台湾人拥有 AK-47 的步枪。他说想象得到，如果真的中共犯台的时候，每个角落每个建筑物都有人保护，这个拿出 AK-47 作战，哦，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非常的这个让中国无法打仗。那这个当然了是他的建议啊，但是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可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几天的时候刚好这个日经呢来拍一些台，因为他们很重视台积电，包括说我们准备到这个日本的投资，还有我们目前竹科二奈米的这个状况。那他获得台积电的允许之后，他来拍整个空拍图。他就说这个即将在2025年量产的这个二奈米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可能会让全世界的这个竞争对手都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窒息感。特别是说它这个二奈米量产之后呢，全世界的先进制程更将集中在台湾，就包括说二奈米、三奈米甚至五奈米都会集中在台湾。那尤其是他说呢，我们台积电呢在二奈米的这个技术里面来说，奈米片的这个技术目前的进展都非常多。那当然除了台积电的这个发展之外，三星也很想拼。那三星怎么拼？我们看到三星最近一段时间除了日本跟韩国的和解之外，这个李在镕过一段时间也要准备要去访问美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现在把这个先进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技术呢视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说过去一段时间这个苹果的 A 系列处理器之所以被台湾拿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散热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准备要投资更多的资金在所谓先进的这个半导体的封装技术。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全世界现在也都在拼半导体。除了中国，然后亚洲、欧洲之外，其实现在一个国家叫印度。印度来说的话，现在在据我所知，他现在拉拢包括台积电、Intel 或是三星，看你有办法再到印度去投资。我觉得或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国际厂或许就会开始到印度去筹设新的这个晶圆厂。 好，那创下事实上科技的战争越打越凶的同时，北京这几天呢，一方面抓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办公室的员工，另外一方面也抓了几个日本的企业在中国的员工。 北京最近的动作是非常的奇怪，而且好像跟整个习近平宣称的策略是互相矛盾的。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尽职调查公司下面的一个民次集团在北京有个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里面突然中共的公安武警情治单位呢没有预警的直接突袭，一进去之后拘捕了在里面工作的5个具有中国国籍的职员，直接带走。带走之后到目前为止没有讲他们犯了什么事，就直接被逮捕了。然后大家正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人也出来讲了。日本说他们在三月的时候，一个是在日本的一家知名企业，没有讲是哪家企业，住在北京50多岁的日本籍的人，然后呢就被说他涉及违反了中国法律，是由直接中国的国安部门直接把他带走。然后带走之后到目前为止他的下落，他犯了什么罪都没有人知道。所以中国现在一方面就开始针对美国和日本的人开始有动手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又在举行一个叫做中国经济发展高层的论坛。而这高层论坛里面呢，丁薛祥现在是就是即将跟马英九见面的丁薛祥呢代表习近平去发表演说，重新强调现在习近平的任内对外关系是开放，是基本的国策，然后呢要开始搞高规格国际经贸标准的一个对决。 然后中国就是会开始迎向世界的高规格，而且要深化跟国际和科技的一个交流。然后秦刚还接受了一些美国的工商团体，特别强调说现在习近平已经顺利连任了，所以呢中国的情势会更稳定，中国的经济已经 restart 重新开启，而且中国绝对会继续走向经贸交流，所以这是三重利多。很遗憾中美关系现在呢是春寒料峭，哎，讲成这样子，可是大家一对比的是说，哎，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去逮捕人呢？所以呢，欧洲协会的中美关系的中心主任夏伟就说，习近平现在开始自认为东升西降，所以他整个情况，他就是灾难制造机，美国人千万不要上当。可是这里面呢，美国人现在很关切的是，有个人在北京最近好嗨哦，他是整个就库克。库克是说，哎，从这现在呢，今年是整个 Apple 进到中国满30年，他好，因为前一段时间疫情上，他终于又回来了。然后呢，他认为说呢，中美在这个发展关系里面，就所谓发展论坛里面，还说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Apple 跟中国的关系叫共生关系。中国有很强大的 AI， 是有很多创新的一个潜力。所以呢，美国的 CNN 就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正在把那个周受资叫到国会，他的抖音正在好好的接受拷问，结果你在库克竟然跑到北京去春风得意。所以其实美国这些企业中国在下手了，会有什么影响也是现在美国所关切的。那当然面对抖音呢，麦卡锡直接讲了要加强推动立法，直接现在就很多要禁嘛，他是说后面可能这立法还要保护美国的国民不会受到这个抖音的影响，还会更深层的立法。而在这里面呢，习近平也出来，不是胡锡进也出来对呛了，他是对呛是说，哎，那个整个那个当时的时候 Google 啊，他是因为中国要做一些审查，他是自行退出，没有像你美国人这么的恶劣，对于抖音是搞歧视把他逼走，所以认为中国其实是比美国开放的，这个是胡锡进的说法。也见得现在习近平呢，除了这个整个普丁他们帮忙在全世界对抗西方之外，在科技战里面他开始也要反击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联准会带头升息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受到了影响。上个礼拜哦，瑞士信贷出事，那这个瑞士央行直接进场，紧接着欧洲另外一个大银行德意志银行也告急。好，子旭，我们刚刚看到上个礼拜五欧洲的银行哦跌得蛮惨的，那主要哦一开始金融的压力是在瑞士信贷，紧接着像传染病一样病毒就烧到德意志银行。 嗯，我们看到拜登告诉大家说在欧洲银行发生的事情哦跟美国其实没有关系，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呢有二三十家大概是所谓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他们之间有做非常多的衍生品的一个交易。那其实很多衍生品，这保险的卖方哦，是源自于美国的一些保险机构卖出来的。当然，除了买方的部分也有哦，所以其实呢，不可能说倒了没有关系啦，一定对美国的银行体系会有影响。而当然，拜登也挂保证说，如果还有出事的话，我们会对超过25万以上的这存款来去做保障。但是呢，在同一天呢，我们看到了美国财政部哦，他们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哦，叫做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那开出来的会议呢，当然市场期待说是否可以做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可不可以对这个超过25万以上的存款都来去做保险？可是我们看到了出来的结论其实是让市场大失所望了，因为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当然在过去一整个礼拜，我们看到耶伦哦，他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讲话从头到尾都反反复复，一下说有保，一下说没保哦，所以这部分其实让市场呢，对于说到底现在中小型银行还是从美国到海外的银行，到底背后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用一个很直观的人气去判断了，如果这背后都没有问题，耶伦他会冒着这么大的一个压力讲话变来变去吗？哦，所以这基本上肯定是会有问题。那肯定会有问题，我们要怎么去看，用数字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在上周我们有提到，最近的这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呢，大量的发行短债，发行短债是目的是什么？要去帮中小型银行借钱。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2022年哦，第一个季度哦，全年也才大概发行4000多亿，到了2022年第四个季度也才发7000多亿，结果最近一周竟然就可以发3000多亿的债。可想而知中小型银行的钱非常的吃紧，他们去求助联邦住房银行贷款，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去帮他借钱。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到了礼拜五，上个礼拜五 联准会呢，他们有一个报表会去公告美国银行各大银行有分大的有分小的银行体系的存款状况，可以看到呢，扣除了一些定存之外的这些存款哦，大概从2022年初峰值就开始降，为什么？因为联准会在做货币紧缩，会让银行放贷的能力受限。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近期呢，小银行也大量流失存款，流失存款去哪里？到了大银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张下一张精美的图表，画到了说，在最近的最新的数据公告，这最新的数据公告不是公告3月16这一周哦，是公告3月8号到15这一周，因为它会有时间差。而3月9号到15这一周呢，小银行流失多少存款？流失了1200亿。 对。 1200亿听起来很少吗？其实不尽然。你如果用它的总客户存款规模5点多兆去计算，一个礼拜流失2%的存款。所以这比例是很高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了大银行其实也没有接收到那么多存款了。大银行只接收到了600多亿，有的是什么？有的可能是民众拿到了这个去领现金，领走了；有的可能是流入了这个所谓的货币型基金。所以我们看到近期货币型基金的这个规模，从前几周的 4.8 兆到现在已经到了5兆多。为什么会流入这边呢？其实这有个逻辑性去分析，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把钱存在大银行、小银行，它如果倒掉了，它的 FDIC 保险只有保25万哦。可是如果你放在货币型基金，原则上啊，除非整个金融市场大崩溃，不然货币型基金大致上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就比较不会倒的。 对，比较不会倒。那货币型基金它是买什么？几乎都是一年以内的短债，特别美国国债为大宗。 对， 还有买一些所谓的商业票据、定期存单，都是一年内的，甚至3个月的，这非常安全。所以呢，有些机构呢，你可能会认为说，25万美金对很多人很多了吧？但有些机构它动不动手上资金是250亿啊，它当然要去买这种货币型基金。好，那我们呢，在上周来录这个宁冠杰的节目，也有提到说，美国中小银行放贷的比重很高，这个数字呢，吃饱没事，吃饱有事，一定要背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好用。为什么？小于2500亿美金的这些中小型银行，它对美国金融体系在商业跟工业放贷的比例占 50%。 哦，这么高？ 对，非常高。后面还有更高的哦，住房贷款占60%。 哦， 商业不动产80%。 哦， 还一般民众45%。所以如果今天中小型银行对它的客人做这个放贷的这个紧缩，首当其冲的是谁？一定是中小企业跟商业房地产的这些不动产的公司。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最近呢，不论高盛还是 MSCI， 他有做了一份报告，他说呢，现在呢，美国商业不动产呢，在未来几年五年内有 2.5 兆美元到期的债务。那不要讲五年那么长啊，单讲今年好，今年2023年就有4000亿美元的债务要到期。那到期的 80% 是中小型银行放出去的哦，现在他还敢放吗？我认为他也不太敢放。为什么？除了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之外，大家也知道，从疫情来之前哦，这个商业不动产呢，就应该说疫情之后啊，商业不动产开始慢慢在走下坡，因为景气开始放缓哦，哪怕印了那么多钞票，一些制造业、一些所谓的这种小型公司，它的获利表现也不好。所以呢，未来如果在中小型银行对中小型的这个企业或者不动产做紧缩的话，那买这些所谓的 CMBS 或者是 CLO、CMO 这些资产的哦，观众朋友可能要特别小心。那除了这部分呢，现阶段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是不是宣布裁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实质的裁员越来越多？如果美国民众失业，它会导致什么？导致这些用这种所谓的信贷、车贷、学贷做成的 ABS 这些所谓的这种资产化证券，它的价格就会下跌。下跌就会导致坏账率提高嘛，它就会让这些抵押品价格下跌，会有一个抛售资产动能。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哦，在这个金融公司 DFS， 它也预估说了未来哦，一般来讲，你说信用卡大量发行之后，多长之后有可能违约？大概是18个月。所以21年呢是大量发行信用卡的年份哦，大概在2023年的中旬，这个违约率会明显的提高。那联准会资产负债表呢，我们看到了从缩表变成扩表了，现在的规模呢，在前一周提高3000亿，在上一周又提高1000亿，已经 8.7%。所以缩表这件事情基本上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失败。那这有趣了，这个FEMA是什么？这个FEMA是海外的机构要拿美债做抵押品向美国的联准会借钱。为什么会开这个窗口？因为呢 ,2020 年哦，当时是不是疫情来了之后呢，市场流动性很差，海外需要美金的时候怎么办？赶快砍美债，结果把流动性搞得更差。后来联准会就推出这个窗口说，你不要砍了，你拿来抵押，我借你钱。而这个数据呢，在最近备用了600亿。这个其实跟这一则3月19号的新闻，我觉得多少有关系。原本呢，美国联准会跟各国央行呢，他会做这个所谓的汇率啊，或者美元交换拆借，是每周做一次。现在他告诉大家说，至少到4月底之前 我每天做。那我们就想说奇怪了，今天呢不是美国中小型银行出事，瑞士信贷也在上个礼拜一也被买走啦，那现在到底是面临什么问题？ 没有啊，德意志如果出事的话，德意志央行要不要进场？德国央行要不要进场？ 对、嗯、所以除了德意志，会不会有一些中小型银行海外的也有问题？ 嗯 所以最近的德意志银行，虽然你看它财务报表数字非常漂亮啦，欧洲的官员也站出来说德意志的获利表现很好， 嗯， 可是 CDS 飙升多少会有蹊跷、哦、当然这边要讲一下，不是 CDS 飙升表示银行必然出事、嗯、但是表示市场正在担忧。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变成反美阵营的老大之后，小弟接着一个又一个的闹事，普丁现在要呛核威胁，紧接着呢北韩再射两枚飞弹。好，国民，我们刚刚看到习近平变成反美阵营的老大之后，他的小弟接二连三的表态闹事。 我们这样来看，其实这个是跟呢美国跟韩国举行的所谓双龙演习有关。其实美国跟韩国举行不只是双龙演习，那后续呢还有自由护盾，还有战事护盾啊。那这些零零总总的演习加起来啊，其实对哈、哦、北韩来讲哈、哦，哎，其实他们会认为说，哎，你这个动员哦12000多人哦，三十多艘舰艇哦，那70几架军机，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你而且呢，你是睡醒的是两栖登陆作战演习。那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的话，其实可以往啊、哦、东边啊、哦、威胁圆山，往西边哈、哦、威胁平壤。其实对哈、哦、北韩来讲哈、哦，这个是芒刺在背啊。那再加上哦，这次演习的主角叫马金岛号，马金岛号呢，其实我们简称叫所谓的两栖突击舰哈、哦。那这个两栖突击舰呢，它具备了、哦、我们叫警卫甲板，然后警卫甲板就是说它后面呢可以起降、哦、一般的直升机的，或是说它可以搭载登陆艇、哦、换句话来讲呢，它可以在战时的时候呢水陆、哦、并进、哦、达到这个登陆边。那最可怕的是说它上面的甲板呢居然还可以搭载这个时下的 F-35B 战机、哦、所以其实无论如何这个对、哦、北韩讲这个是芒刺在背啊，你们这两个国家怎么可以一连串趁这个疫情控制之后呢到处演习啊。那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北韩他们也要说表示啊，所以其实在16号的时候他就试射了一枚弹道飞弹。那据统计来讲，这是今年第八次的弹道飞弹。那除了弹道飞弹之外呢，其实北韩呢还有很多东西哦，他还有很多东西在3月22号的时候呢居然试射了4枚这个巡弋飞弹。那巡弋飞弹呢后续的查明这个叫箭矢。一型跟二型，那射程呢分别达到齁1500公里跟1800公里。那不对啊，那之前我们不是讲说北韩只有弹道飞弹，其实不对齁、哦、北韩除了弹道飞弹现在还有巡弋飞弹，而巡弋飞弹弹道飞弹之外啊，更可怕的是说在3月23号的时候，然后居然齁、哦北韩呢他们公布了说其实我们就说北韩呢他们在齁咸镜南道这个丽园郡居然试射了一枚炸弹齁、哦。那这个炸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续呢表明说啊，这个是在齁、哦、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公布说这个计划叫核子无人艇Dash海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想齁、哦、透过这个母船或是母潜艇齁、哦来吸带齁、哦、这个无人潜艇做什么呢？去释放到对方的港口干什么呢？居然是用核子鱼雷或核子水呢去布放到齁、哦、当地的港口，然后呢掀起了滔天巨浪齁、哦、用这个滔天巨浪呢来淹没齁、哦、敌方的舰艇、哦。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啊，其实说真的啊，北韩政权然后看得很高兴，说原来我们这有这种神兵利器齁、哦。但是呢就按照军事常理来看呢，如果说北韩齁、哦、在这个试射齁、哦、他们居然花了很多的小时齁、哦、那居然历尽齁、哦、59个小时齁、哦、去试验齁、哦、然后持续了好几天去进行齁、哦。那这个引爆呢一般来讲我们是认为是可能的。但是呢有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外界成语，因为如果说齁、哦、核子潜舰齁、哦、然后引发的小潜艇齁、哦、去引发核子海啸，那不对啊。那你如果有能力去引发核子海啸，那不如直接齁、哦、在敌方的港口布核子水雷齁、哦、这样就好了。那第二点的话，其实这方面呢这次的核子引爆啦，假设齁、哦、有真的核子爆，并没有得到齁、哦、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证实。然后第二个齁、哦、美国的侦察机呢他们也没有发现齁、哦、所以其实美国跟国际间都知道说齁、哦、这个可能是北韩的造假齁、哦、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知道，但是他不戳破表示暂时齁、哦、美国可以占优势。 好，我们稍后回来。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不但变成反美阵营的老大，而且中国国务院也变成习家大院。 是没有错，其实国务院过去应该是跟党之间是两个平行的机构，平起平坐，可是李强上来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就发现国务院的这个氛围慢慢悄悄的改变了哦，特别是3月24号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公布了新版的国务院的工作规则。这个工作规则当中，当然乐乐等，但是一个几个被关注的焦点，第一个焦点是过去啊都会开口从毛泽东思想、习近平，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一路讲下来，新的国务院工作学全部都没有，只剩下习近平。好、哦，只剩下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其他通通不见了，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新的国务院抛弃了过去的所有的这些领导的这个思想，只懂得尊习两个字，心目中只有习近平。那这个工作规则当中，里面当然有很多新的这些规定哦，但有两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来做这个说明的。第一个，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工作规则当中设立了一个新的叫做学习制度哦。那学习制度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叫习近平的习，它规定两个月要这个国务院所有人哦，要这样一起来参加这个新的学习的规范，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这是过去没有的，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国务院一切要转头仰赖习近平的讲话作为一切的圭臬。第二个是在这个国务院当中哦，本来有的这些所谓的常委会议，本来一个礼拜召开一次的国务院常委会议，现在不用了，两个礼拜开一次，甚至一个月开一次就可以。为什么？因为反正全部都要对习近平负责嘛，你国务院不用开那么多会了，全部指向对习近平负责。这从工作规则来看哦，那李强当天的讲话哦，当然很多在歌功颂德，当然最重要是对习近平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讲法。但是有一段话，我觉得实在是歌功颂德到了一个极致哦。他在讲习近平脱贫这个扶贫脱这个困这个脱困的这个部分，他讲什么？他讲说这个脱贫攻坚是这个全面的胜利，而且是习近平千年得政，哇，连千年都拿出来讲了齁、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李强对习近平的这个逢迎拍马已经到了一个极致，每一次国务院会议都要先开口闭口就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就是要尊一切尊习为尊。这个是从这个讲话跟行动来看。最后一个，我们再从如果从他这个党跟国家机构改革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目前整个国务院改组下来是三个新的委员会的成立，去改变了过去的结构，这其中有六个是金融的部分，那还有科技的部分等等，全部对党负责。那党是谁？党是习近平嘛，所以全部对习近平负责。所以难怪外界的评论现在你看起来像什么，外界评论认为说诶，现在的国务院已经哦，严格讲，你说是国务院已经没办法去形容了，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跟班哦。那如果你用一般西方国家来看的话，那现在习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就是总统，那国务院就变成幕僚长，因为什么？只对习近平负责，这跟过去平起平坐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用习近平这种皇帝制度来看，那看得更清楚，就是什么？就是宰相或者是一堆所谓的这个满朝文武官员只对习近平一个人负责，国务院已经名存实亡的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所谓的国务院现在已经变成习家殿，变成这种习家大院的一个状况、哦、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推特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收看，我们 YT 订阅突破98万人了，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收看，同时本人跟年代向前看再度声明，所有在网络脸书赖社团群组的所有招收会员粉丝理财的这一个网络通通都是诈骗，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好，谢谢大家。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